十月中旬的红叶谷五彩斑斓的一塌糊涂，林子中的叶子都脱去了绿意，换上了新颜，红叶林、白桦林红白相映，远观飞霞漫天，近赏如玛瑙般剔透玲珑。第二个为你推荐的是内蒙阿尔山。阿尔山的秋天来得很早，山林早就慢慢褪去了青翠，换上的是绿中带黄，黄中夹杂着红的奇妙景色，就像上帝打翻了颜料盘，五彩斑斓。笔挺的白桦树，还有蜿蜒的河流，再加上早起朦胧的晨雾，林间偶然窜出的松鼠，一切美妙的不像在人间。接下来带你来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在世界各大沙漠中，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最神秘最具有诱惑力的一个。沙漠不只是有漫无边际的黄沙，胡杨呢给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带来了生命的气息。秋季金黄的胡杨林与三五成群的骆驼在浩瀚荒芜的沙脊上共同勾勒了一幅荒漠的傲人画卷。假期已经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几天，珍惜假期时光，好好放松下吧。969假日航班，我是晨曦，祝您旅途愉快。 到昨日的场景，提醒我也有过感动的肯定，流出我眼睛芬芳的香凝，堕落的流星数落多少以为拥有的曾经，看破多少虚伪撒谎的眼睛，自信的回应冰封我的感情，我不想听那曾经的曾经，只愿你答应着那约定的约定，呼喊着你的名，撕裂着我的心，看你遗落的背影，我不想让那约定的约定毁灭着我许下的曾经和曾经，你闪烁的眼睛，我塌方的深情，化作痴痴伤心。 在桥上和风景的你，大街上人们谈论着未来，未知的明天来不及追寻，这城市一时有多少人们的秘密，中有多少关于了你，你是秋日的风景，你是散落秋叶的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

再存在吗？然自我别再只看天花。莫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享受经典音乐，享受多彩生活，享受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每一寸时光。我是卓依婷，我在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等你。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悲伤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雨声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情书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撑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看他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的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 969假日航班。 这里是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国庆假期过半，你的小目标小计划达成了吗？是在家闲着增重10公斤，还是出门到处看看，增加一下每天的运动步数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国庆假期去天安门广场逛一逛也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天还没亮，先去等着看看升国旗，去前门附近的早餐店来碗豆汁儿，再去天安门广场来张游客照，可就齐活了。国庆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可不同以往，祝福祖国大花篮节前就早已组装完成了，展现在了游客面前。花坛顶高17米，底部的直径50米，花篮里插放着大量富有吉祥寓意的仿真花朵，最大的一朵直径达到了4米左右，重达150公斤，用形如红心的红掌组合而成，寓意红心向党，团结凝聚在一起。天安门广场两侧的绿地上设置了12根花柱、18个花球以及3800平方米的花带。那自2011年开始，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就一直作为广场中心花篮，在国庆节期间向祖国献礼。今年花篮为钢架结构，篮身为玻璃钢材质，可抗10级风。篮体的南侧书写了“祝福祖国1949至2018”。篮体的北侧书写了欢度国庆1949至2018。那与广场中心花坛同步亮相的还有长安街沿线的10处主题花坛，这些花坛位于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融入了改革开放、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世园会、北京冬奥会、高铁、网购、移动支付等诸多元素。969假日航班，我是亚威，走吧，骑上共享单车和我一起，咱们去长安街兜一圈吧。 初秋的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醒来，真心的爱就像落叶，为何却要分开？灰色的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告诉你，在每个想你的夜里，我哭得好无力。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哭哭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我身边。 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

希望在等。 十岁的我喜欢偷偷地穿着大人高跟鞋拖地，像座少女，十七岁是疯狂的年龄，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想要记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步入成人礼，爱是当时最好的知己，也是天敌。当我经过时间的洗礼，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有敲不碎的坚定，希望被对的人生留在心里，爱是丰收的足迹。谁能让我搬进去？三十以后是新的一季，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有敲不碎的坚定。每个人都希望每对的人生留在心里，什么年纪没关系，我有我的小爱情。